坐在妈妈的膝盖上。作者平原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外面下着雪，屋子里开着暖气，暖暖和和的。妈妈坐在木头摇摇椅上，四岁的小波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妈妈抱着小波舒舒服服地摇啊摇。妈妈，我要抱努努一起来摇。努努是小波的绒毛大狗。妈妈笑着说，好。然后妈妈坐在木头摇摇椅上，小波和努努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舒舒服服地摇啊摇啊。妈妈，大青蛙也要跟我们一起摇呀。妈妈笑着说，好。然后妈妈坐在木头摇摇椅上，小波、努努和大青蛙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舒舒服服地摇啊摇啊。妈妈，我要拿我的小军舰。妈妈笑着说，好。然后妈妈坐在木头摇摇椅上，小波、努努、大青蛙和小军舰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前前后后，舒舒服服地摇啊摇啊。妈妈，我们盖个小熊维尼毯子吧。妈妈笑着说，好。然后妈妈坐在木头摇摇椅上，小波、努努、大青蛙和小军舰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小熊维尼毯子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舒舒服服地摇啊摇啊。妈妈，大房子积木一个人在那里好可怜，我把它抱过来好不好？可是小波看了看妈妈的膝盖说，哎呀，好像没有位置了。让我们试试看吧。妈妈把小波放在膝盖上，让小波左胳膊围着努努，左手拿着小军舰，右胳膊围着大青蛙，右手拿着大房子积木，然后把小熊维尼毯子严严实实地盖好。小波高兴地说，我觉得好舒服哦，为什么妈妈的膝盖上总是有位置呢？妈妈神秘地笑了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妈妈抱着他们舒舒服服地摇啊摇啊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